有一杯就算经过平常的街，心情都浪漫的像在海边，最懒得走路的我也可以走好远。你体贴的心胜过最美的诺言，而我的小迷糊真让你满足爱照顾我的喜悦。睡醒第一秒就像你的张甜蜜照片，几乎记得所有对白和约会的细节，再微笑也是终点。你总是一眼就看见，都是我心间，直到我现在想安静还是疯一阵夜。手里面，世界就像围在围巾里边，你在微笑心中会交换，会蔓延。你暖暖的肩，贴着我冷冷的脸，我们都曾经。 难怪在排队参拜，没人疼，没人爱，小心。